九色鹿，文林秀穗，图廖建宏，步步出版。认识了九色鹿，我才真正学会了飞翔。那年我住在王宫，王宫在沙漠的边上。哎，怎么样才能让我变得更美呢？我总是听到王后这么自言自语。有一天，王后找来了采药人，问他： 听说沙漠那边的森林里有让人变得更美的草药。 是的，尊贵的王后，这不要说让人变得更美，在那里啊，可是什么草药都有哦。 于是王后命令采药人赶紧到森林去采药。我好奇地跟随采药人飞过沙漠进入森林。当采药人忙着寻找草药的时候，森林里的鸟儿悄悄告诉了我一个秘密。美丽的九色鹿居住在这儿，在水边，我真的看见了它闪耀着霞光的身影。采药人也看见了，他赞叹着： 吼吼吼，多么美丽的鹿啊，这美的用天下最美的语言也无法形容啊。 采药人转身被黑熊吓了一跳，他脚下一滑，掉进了河里。 哎呦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！ 采药人在滚滚河水中拼命呼救，我看见他越是挣扎，身体越往下沉，眼看就要淹死了。忽然一道霞光冲进河里，是九色鹿。九色鹿把采药人从河里救了起来。采药人跪下来磕头，感谢九色鹿的救命之恩。我听见他许下这样的承诺： 哎呦，非常感谢您救了我，我愿意一辈子侍奉您。 可是仁慈的九色鹿只是轻声说： 哦，请不要在意，只要你不说出我的行踪就好了。 采药人谢过九色鹿，匆匆离开了森林。我又跟随采药人越过沙漠，回到了王宫。采药人采回的草药不能让王后变得更美，他怕王后责罚，便把九色鹿的事告诉了他。王后欢喜极了，她大声说： 啊，如果能有一件用九色鹿皮毛制成的衣裳，我一定能变得更美。 晚上的时候，她对国王说： 哦，我要穿上用九色鹿皮制成的衣裳，这样我就能变成最美的王后了。 于是国王找来了采药人： 如果你能带我抓到九色鹿，一定有重赏。 啊，贪心让采药人忘记自己的诺言，他答应带国王去抓九色鹿了。哒哒哒，轰隆隆，沙漠里扬起了烟尘，森林里起了骚动。我大声叫着： 啾啾啾啾，危险危险，快逃啊九色鹿，采药人带着国王来抓你了。 但是来不及了，国王的兵马已经围住了九色鹿。国王一声令下，刷刷刷，箭像大雨似的朝九色鹿射去。可是说也奇怪，箭一飞到九色鹿面前，马上就变成了一片片美丽的花瓣。我忍不住啾啾地叫，大队兵马里好多人也惊呼起来： 神鹿啊，神鹿，神鹿啊！ 所有人都停止了射箭， 九色鹿来到国王的面前，轻轻地说： 尊敬的国王，我曾经救过这个采药人，他答应不说出我的行踪，现在却带着您来抓我，您怎么能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呢？ 国王觉得很惭愧，马上命人去抓采药人。 采药人吓得赶紧逃跑，没想到他在慌忙中掉进了河里。国王只好带着大队兵马离开了。听说没得到九色鹿皮的王后一直郁郁寡欢，不久之后就生病了，也失去了国王的宠爱。至于我呢，从那天起，我就一直和九色鹿一起住在森林里。偶尔当有人遇到危险，我仍然会看见一道霞光冲过去。